第九集，多层梦境。这片小树林是马法里奥能够找到最平静的地方，让他可以和塞纳留斯取得联系。马法里奥盘腿坐在地上，再次瞥了一眼周围那些可怜的植物。燃烧军团还没有杀到这个地方，但他们的污染已经蔓延开了。这里的树木感觉到了末日的降临，正在慢慢为此做着准备。大部分野生动物都逃走了，留下一片寂静。马法里奥竭力忽略掉一切令人不安的景象，闭上眼睛，将意念向前伸展出去，召唤塞纳留斯。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塞纳留斯立刻就做出了回应。塞纳留斯的影像出现在马法里奥的面前，他有一双纯金色的眼睛，青苔绿色的鬃毛从他的肩膀一直垂挂下来。在这些鬃毛和浓密的胡须中，还生长着细小的树枝和树叶。塞纳留斯的头顶上生着一双壮丽的鹿角。马法里奥忽然注意到，那双鹿角的位置和自己头顶上生出的两个凸起完全一样。 我知道你为什么召唤我，马法里奥。 老师，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反制和战胜那头黑龙的魔法？ 他很狡诈，又是那样的疯狂，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对龙族有一些特别的了解。 听从您的智慧。 翡翠梦境是有许多层的，这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叠加在了一起，黑色巨龙却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你可以利用翡翠梦境的特殊结构另辟蹊径，绕过他的防御，让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注意到你。 我能够马上学会这个方法吗？ 当然可以，这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你看，这是你熟悉的世界的样子，很美，但这种美也是可以有层次的。你看。现在眼前的景色你熟悉吗？这其实是更加原始的卡利姆多大陆。我们还可以去更早期的卡利姆多。你每次看到的翡翠梦境中的卡利姆多只是其中之一。 我懂了，这是翡翠梦境又不是翡翠梦境。 我相信它能帮助你找到黑龙。你在这其中行走，就像行走在另一个翡翠梦境里。但是你一定要远离它的边缘。如果走出它的边缘，就意味着你将迷失在没有尽头的边缘幽影里。我有过极为可怕的经历，在那里迷路，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救你出来。 导师，无论怎样我都决定一试。对于您的同伴们，您有没有说服他们？ 艾维娜已经决意与我同路，一切已世所难免。我们现在只是必须决定该如何去做。不必担心，我会竭尽全力促使他们尽快做出决定。 请原谅，我没有不敬之意。我 催促那些怠惰的家伙履行职责，怎么会是不敬呢？ 说完这句话，塞纳留斯就消失不见了。马法里奥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本来他还在期待半神们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抵抗者们的决一死战中，但塞纳留斯只是表明他的半神同伴同意支持他们，却还在争论该如何采取行动。这种讨论可能会一直拖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么在他们决定以前，卡利姆多就会变成一个荒芜死寂的空壳了。马法里奥本想返回自己的身体，将得到的情报告诉其他人，但塞纳留斯向他展现出的梦境已经在他面前延伸开去。马法里奥有些担心，如果自己耗费时间先返回凡间位面， 那么他可能下次不会那么容易找到进入这个早期卡利姆多的路径了。他不愿意继续压抑自己的冲动，便纵身跳起，就像以前他在翡翠梦境中的情形一样，这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朦胧的翠绿色光芒。实际上，如果不是偶尔会出现的地形差异，他完全无法区分出这个地方和那个完整的翡翠梦境有什么不同。马法里奥一直向前飞行，经过了丘陵、山谷和平原。从克拉苏斯那里，他知道了巨龙们栖息地点的大致方向。虽然奈萨里奥不会居住在靠近其他巨龙的地方，但克拉苏斯已经向他确认过，巨龙一族喜欢依循自己的生活传统。如果马法里奥从龙族祖先之地附近开始搜寻，那么他将很有可能会有所发现。马法里奥下方的地面上出现了更多的山峰，其中有一座高峰完全没有北边的一面，那里的岩石和土壤看上去就像是被一把巨大的刀子削掉了。马法里奥能够看到本应该被埋藏在地下的矿脉和一点洞穴。另一座山峰顶端有一个特殊的冠冕，看上去就好像有人曾经像捏粘土一样塑造它，却在中途失去了兴趣。马法里奥将目光从这些奇异的景象上转开，开始查看这一整片区域。这里肯定是巨龙之地的一部分，现在他要做的只是找到奈萨里奥的痕迹。就像在另一层翡翠梦境中那样，马法里奥用自己的感知去探寻奈萨里奥特殊的踪迹。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些踪迹，应该是伊瑟拉的，还有另一些踪迹，他判断是阿莱克斯塔萨的，有一些更加微弱的踪迹，马法里奥相信他们都来源于更弱小的龙，他对这些都没有兴趣。马法里奥放慢了速度，开始朝所有方向进行搜寻。每一次失败之后，他都开始怀疑，也许奈萨里奥不会这样无知和大意，也许奈萨里奥对于这个位面的了解要比塞纳留斯所知道的更多，他已经妥善地隐藏了自己。如果是这样，马法里奥就算是永远寻找下去，也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线索。他突然停止了前行，一些微弱的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痕迹中有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熟悉感，马法里奥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这个痕迹的表象立刻被拨开，奈萨里奥的踪迹立刻显露在了马法里奥的面前。如果是在凡间位面，甚至是在翡翠梦境里，这样的法术都会彻底屏蔽奈萨里奥，让任何人都无法找到他。即使是在这里，奈萨里奥的气息也变得极为微弱。不管怎样，马法里奥还不能过度自信，能够找到奈萨里奥是一回事，而确保他不会发现自己则是另一回事。奈萨里奥所承受的疯狂让他变得极为偏执，却也大幅增强了他的高等知觉。马法里奥哪怕是犯下最细微的一点错误，也有可能会被他发现。马法里奥保持着极度的谨慎，开始追踪这道踪迹。他不断前行，却发现眼前的风景变得越来越模糊，难以辨认。他回忆起塞纳留斯关于这个位面边缘幽影的警告，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奈萨里奥已经离自己很近了，马法里奥感到他就位于群山开始变得模糊的地方，同时他还察觉到了另一种肮脏的东西污染渗透进了这一区域。在感觉上，他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古老，这让这位马法里奥想到了自己在深入恶魔之魂时的感觉。那里面不仅渗透了奈萨里奥的疯狂，而且还有另一种更加险恶的存在，但那时这一点异常的痕迹非常微弱，对此他并没有多想。这会是什么？马法里奥知道自己现在还不能为此担心，他正迅速接近奈萨里奥。突然间，整个世界都开始发生波动，他的梦境形态重新进入了凡间位面。